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1月18号星期四，农历10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泽华。 我是玉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习近平让开放的春风温暖世界在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单行本出版； 党的19届六中全会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中引起热烈反响； 王沪宁出席学习贯彻党的19届六中全会精神中央宣讲团动员会； 中共中央发出通知，部署党的20大代表选举工作； 商务部预计今年全年我国吸收外资将实现两位数增长； 最高法表示执行领域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取得阶段性进展； 一股较强冷空气明天起将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地区，带来大风、降温和雨雪，部分地区降温超过10度； 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2亿5425万例，过去一周美国每10万人中至少新增100例确诊病例。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让开放的春风温暖世界在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干部职工连日来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和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担当作为，真抓实干，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而不懈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决议系统总结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让广大干部职工备受鼓舞。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部主任李明：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砥砺奋进，国家经济实力跃上新台阶，资本市场实现跨越式发展，人民生活更加幸福，信心更加坚定。 国家安全干警吴越：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引下，国家安全得到全面加强，为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提供了有力保证。新的征程上，国家安全机关广大干警将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坚决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丢掉幻想，准备战斗，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在新时代、新征程全力护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刘劲松： 六中全会受到了国际社会的瞩目，有着全球性的影响。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领导、亲自指挥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攻坚克难，在世界乱局变局中开创新局，化危为机，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辉煌战绩。 大家在学习讨论中认为，这份决议是一个百年大党总结历史、面向未来的宣言，对全党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践行初心使命，在新时代更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交通运输部法制司司长魏东： 决议揭示了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的密码，是党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是团结全党力量引领前进方向的行动指南，必将推动全党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 全国妇联妇女发展部部长台烈红： 十个坚持的历史经验系统完整、相互贯通，是我们党 团结带领人民不断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力量源泉。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伟大经验，我们党才能够始终立于不败之地，掌握历史主动，走在时代前列。 以史为鉴，开创未来，说到底就要担当作为，真抓实干。大家表示，要把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和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而不懈奋斗。国家税务总局货物和劳务税司副司长姚源： 我们一定将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更加坚定地做到两个维护，更加自觉地践行初心使命，确保党中央交给我们的组织收入、落实减税降费、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等重大任务圆满完成，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国家文物局督察司司长陈培军：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指出，增强全社会文物保护意识，加大文化遗产保护力度，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要把确保文物安全放在首要位置的殷切嘱托，督查督办重大文物违法案件和安全事故，扎紧扎牢文物安全防护网，以赶考的心态向党和人民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本台消息，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中央宣讲团动员会今天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他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广泛深入开展全会精神宣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用全会精神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坚定信心，增强斗志。王沪宁表示，要全面准确领会全会精神，注重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研究的重要论述，在一系列重大庆祝纪念活动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在党史学习教育中提出的一系列学史研史要求，和关于开好六中全会、起草好全会决议的重要指示精神结合起来。要把过去一年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讲清楚、讲透彻，把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辉煌成就、历史意义讲清楚、讲透彻，把党坚守初心使命的执着奋斗讲清楚、讲透彻，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讲清楚、讲透彻，把新时代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讲清楚、讲透彻，把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讲清楚、讲透彻，把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重要要求讲清楚、讲透彻，推动广大干部群众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召开。参加宣讲的同志要扎扎实实备课，确保宣讲取得实效。黄坤明主持会议，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成员、中央宣讲团成员、中央宣传文化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本台消息，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定，党的二十大于2022年下半年在北京召开。最近，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党的二十大代表选举工作的通知，对二十大代表选举工作作出全面部署。中央组织部近日召开会议，对这项工作作出具体安排。党的二十大是我们党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新征程的重要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代表大会，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认真做好二十大代表选举工作是开好大会的重要基础。党中央对做好二十大代表选举工作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和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研究，确定了做好这项工作的总体要求和目标任务，要求各级党组织切实负起政治责任，认真履行职责，精心组织实施，确保代表选举工作圆满完成。 党中央确定二十大代表名额共2300名，由全国38个选举单位选举产生。做好二十大代表选举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党章为根本遵循，坚持党的性质宗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充分发扬党内民主，严格资格条件，严密产生程序，严肃选举纪律，确保选出的二十大代表素质优良，结构合理，分布广泛，党员拥护。党中央提出，二十大代表应是共产党员中的优秀分子，要严把人选政治观，坚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突出考察人选的理想信念、政治品格和道德修养，着重了解人选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等方面的表现情况，对政治上不合格的一票否决。严把人选廉洁观，认真落实四弊要求，严格甄别核查，坚决防止带病提名、带病当选。要进一步优化代表结构，既要有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又要有生产和工作第一线的党员，保证生产和工作第一线代表比例，注重推荐工人、农民和专业技术人员党员中的先进模范人物作为代表人选。女党员和少数民族党员代表应占一定比例，要有经济、科技、国防、政法、教育、宣传、文化、卫生、体育和社会管理等各方面的代表。党中央要求，二十大代表的选举产生采取自下而上、上下结合、反复酝酿、逐级遴选的办法进行。要深入开展宣传教育，广泛发动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积极参与代表人选的推荐提名，根据多数党组织和党员的意见逐级遴选择优。要严格组织考察，实行差额考察和考察预告，充分听取基层党组织、党代会代表、党员和群众的意见。要认真搞好会议选举，代表实行差额选举，差额选举的比例应多于15%。党中央强调，各级党组织要切实加强领导，周密安排部署，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扎实做好二十大代表选举工作。要严肃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和选举纪律，充分运用湖南衡阳、四川南充、辽宁等地拉票贿选、破坏选举案件开展警示教育，汲取教训，引以为戒。加强对代表选举工作的全程监督，对违规违纪违法问题零容忍，一经发现坚决查处，确保风清气正。要通过做好学习宣传、组织动员、推荐提名、会议选举、严肃纪律等各项工作，使代表选举产生过程成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过程，成为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的过程，成为理想信念教育和党性、党风、党纪、党史教育的过程，成为党内政治生活生动实践和民主集中制教育的过程，进一步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动员广大党员干部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攻坚克难，开拓奋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二十大代表选举工作从现在开始，到明年6月底前结束。 国内多条高速公路、高铁建设今天取得重要进展。总台央广记者郭淼报道。 历时4年多建设，今天合阳到铜川高速公路全线正式通车运营。合铜高速公路由中国铁建投资集团投资建设运营，中国铁建大桥局承建，是陕西省政府牵头引进社会投资人投资建设的首条高速公路。通车后，从合阳到铜川行车时间仅为1小时。今天，江苏南沿江城际铁路七标跨京沪高速施工现场， 巨大的千吨级穿隧式架桥机缓缓将一孔40米千吨箱梁平稳架设在桥墩上，至此江阴到张家港段新型箱梁架设全部完成，这也是国内首条大规模采用40米千吨箱梁的高铁工程。中铁22局集团南沿江城际铁路项目经理部总工程师曹光雄： 千吨箱梁是中国高铁重大科研创新成果的工程化应用，这种超大箱梁进一步提高了跨河跨路等复杂地段桥梁布置方案的灵活性和建设功效，大幅度降低高铁修建的成本。 今天上午，汉巴南高铁迎来施工的关键节点，全线由线下施工正式转入高铁的上部结构施工阶段。作为成渝经济圈和区域经济协作发展的重大交通工程，汉巴南高铁向南可以和成达万高铁、兰渝铁路以及达成铁路相交，向北可以和西成高铁相接，串联起西安、成都、重庆西三角，对促进川陕革命老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将会发挥重要作用。中铁18局汉巴南高铁四标项目总工程师王新泽： 2024年建成通车后，将结束巴中仪陇革命老区不通高铁的历史，从巴中到成都和重庆的行车时间将由现在的5个小时缩短到2个半小时以内。 商务部今天发布，今年以来我国吸引外资成效好于预期，预计全年吸收外资将实现两位数增长，能够实现全年稳外资目标。总台央广记者丁飞报道。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近期报告，今年上半年全球跨国投资显现反弹态势，预计全年跨国投资将好于预期，有可能重新超过疫情前水平。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舒觉婷今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吸引外资也实现了较快增长，成效好于预期。 一是引资规模保持增长，一到十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9431.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7.8%。二是引资结构持续优化，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7525.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23.7%。三是东中西部均实现增长，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分别增长17.5%、29.8%和9%。 舒觉婷表示，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持续恢复，在产业配套、基础设施、人力资源、营商环境等方面仍具有综合竞争优势，超大规模市场对外资的吸引力不断增强，外商在华投资预期和信心稳定。对于全年吸引外资形势，他透露， 如无特殊情况，预计全年吸收外资将实现两位数增长，能够实现全年稳外资目标。 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执行领域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取得阶段性进展，今后如遇到法院执行案款不及时发放等违规违法行为，可向人民法院12368司法服务热线和中央政法委12337举报平台举报。总台央广记者孙莹报道。 最高人民法院审委会副部级专职委员刘桂祥介绍，今年以来，最高法结合党史学习教育中我为群众办实事和政法队伍教育整顿的部署和要求，把执行案款集中清理纳入执行领域完章顾及整治重点内容，全力推进。 截止到目前，全国法院共办结首次执行案件和回复执行案件722.9万件，发放执行案款共计9456.01亿元。全国法院队伍教育整顿开展以来，对历年来的案件全面进行清理，共清理无法定事由超过30天，未发放执行案款1655.36亿元，涉及到的案件99.92万件。目前所有超期执行案款已基本发放完毕。 最高法发布人民法院办理执行案件10个必须，其中明确要求将执行案款发放时间由原来的30天缩短到15个工作日。最高法执行局副局长韩玉军表示， 为了确保案款的按时发放呢，全国各级法院还将建立执行案款的专职监管员制度，加强对本辖区异常案款的监督、预警 和督导，同时进一步要升级完善全国法院执行案款的监督管理平台，通过信息化手段加强对执行案款的监管，确保案款能够及时发放。 今天全国法院对近期已执行到账符合发放条件的执行案款全部发放，共发放执行案款461.78亿元，对涉及农民工抚养费、赡养费、工伤、交通事故等涉民商案件以及涉中小微企业的执行案件作为重点案件，应发尽发，共涉及案件42000多件，53000多名当事人。 今天距离2022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78天，北京冬奥组委今天召开发布会，介绍冬奥会筹办以来场馆建设、绿色办奥等方面的新技术运用情况。总台央广记者朱宏源报道。 发布会上，北京冬奥组委技术部部长玉红隶属了冬奥会筹办以来场馆建设、绿色办奥等方面的科技冬奥工作成效。 冬奥会在北京市区唯一新建的场馆是国家速滑馆，采用了世界跨度最大的单层双向正交马鞍型锁网屋面，它的用钢量仅为传统屋面的1/4。被称为雪游龙的国家雪车雪橇中心采用毫米级双曲面混凝土喷射及精加工成型技术，1.9公里的赛道一次性喷射浇筑成型。国家游泳中心由水立方转变为冰立方，20天内完成水冰场地转换。 绿色是本届冬奥会的办赛目标之一。玉红介绍，为实现北京冬奥会碳中和的目标，通过张家口柔性直流电网工程，将张北地区的风能、太阳能等产生的绿电输入北京。赛事期间，北京冬奥会所有场馆将实现100%绿电供应。 国家速滑馆、五棵松体育中心等冬奥场馆选用二氧化碳跨临界制冷系统，冰面的温差控制在0.5度以内，碳排量接近于零。这项技术大规模应用于冬奥会也是奥运史上的首次。 由于 5G 信号的覆盖，让北京冬奥会转播也出现了新模式，北京冬奥会在赛时的观赛效果也将得到全面提升。 自由视角能让观众在屏幕上自由选择观赛角度和观赛时刻，即将开通的 8K 频道赛时让观众有机会在电视上看到 8K 比赛画面。 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从明天起到22号，一股较强冷空气将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地区，带来大风、降温和雨雪，部分地区降温超过10度。总台央广记者王义群、朱宏源报道。 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总体来看，本轮降温幅度、风力和雨雪强度均明显弱于上次寒潮天气过程。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杨淑楠分析， 19号的话，主要可能还是新疆北部，到20号主要影响是西北地区以及内蒙古的中西部这一带。21到22号，整个的是一个快速的，向我国中东部地区造成影响的这样一个情况。大部地区的降温是6到10度这个样子，然后局地也有12度以上的降温。 本次冷空气过程，雨雪影响主要集中在新疆和东北地区，新疆北部、内蒙古东部和东北地区将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新疆北部、黑龙江和吉林东部的部分地区有大雪，累积降雪量5到20毫米，黑龙江东北部局地30毫米左右。 这个冷空气南下之后，在我国黄淮及其以南地区都会有这种降水的天气，但整个降水的强度呢也不是很强，主要是以小到中雨为主，可能局地会有一些大雨的这样的一个天气。 本台消息，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昨天0至24时，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5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9例，本土病例6例，辽宁5例均在大连市，云南1例在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27例，均为境外输入。现有确诊病例1233例，其中重症病例16例。截至昨天，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4.978亿剂次。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今天公布2021年院士增选结果，分别选举产生中国科学院院士65人、中国工程院院士84人，一批长期奋战在国家重大工程、卡脖子技术攻关中的杰出专家当选。 国家反垄断局今天正式挂牌，将充实反垄断监管力量，切实规范市场竞争行为，为各类市场主体投资兴业、规范健康发展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良好竞争环境。 数据显示，今年双十一期间，全国邮政快递企业共揽收快递包裹68亿件，同比增长18.2%；共投递快递包裹63亿件，同比增长16.2%。 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工程日照濮阳洛阳原油管道日濮洛管道今天全线建成投产，这是“十四五”期间首条投产的千万吨级输油管道，对完善我国中东部地区，特别是河南省的功能结构具有重要意义。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根据世卫组织统计数据，截至北京时间今天0:08，全球累计新冋肺炎确诊病例增至2,5425,6432例，死亡511,2461例。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数据，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6:21，美国累计确诊病例增至4,742,139例，死亡76,7435例。总台央广记者王宗英报道。 美国传统假日到来之际，美国新冠肺炎疫情出现再度恶化的趋势。过去三周，美国平均每天新增确诊病例增长了27%。而美国疾控中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6号，全美已经有42个州和地区正在经历高水平的新冠病毒社区传播。高水平的新冠病毒社区传播指的是，在过去7天时间里，每10万人中就有至少100例新增确诊病例。欧洲方面，当地时间17号，法国政府发言人阿塔尔表示，该国的新一轮疫情高峰已经到来。法国全国过去7天内每10万人口感染新冠病毒的比例已经超过100例。此外，过去一周内，全法国因新冠肺炎入院治疗的病例数增长了10%。根据捷克卫生部当地时间17号公布的数据，该国16号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2,479例。再次创下疫情爆发以来单日新增病例的最高纪录。亚洲方面，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当地时间18号通报，截至当天0时，韩国过去24小时内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292例，再次创下新冠疫情在韩国爆发以来的新高。严峻疫情形势下，韩国18号迎来今年的高考，约有51万名考生参加此次考试。据日本广播协会 NHK 报道，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18号在记者会上宣布，从本月26号起，将放宽边境口岸每日入境人数限制，从目前的3500人提高至5000人。 其他国际消息，德国总理默克尔17号表示，在德国和欧盟对华合作上，他认为普遍性的脱钩并非正确选择，这将令德国和欧盟遭受损失。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17号再次与德国看守政府总理默克尔通电话，讨论白俄罗斯与欧盟国家边境难民问题。 根据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当地时间17号公布的数据，截至今年4月，美国一年内因过量用药而死亡的人数首次超过10万人。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明浩、吴京、王远，主播玉磊、泽华。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